广播连续剧《乡里乡亲住高楼》，编剧张辉丽、陈斌、孙晓，导演李春红、蒋倩。请听第一集。 人这一辈子最没法琢磨的就是自己。我刘德昌祖祖辈辈是脸朝黄土背朝天，伺弄了一辈子庄稼，也住了一辈子农家小院。60多岁的人了，没想到老了都转成城里人了，还住上了大高楼，22层的楼啊。你要站在楼根底下往上瞅，痒的脖子都生疼。 也就是60-70米，你看人家上海普通的大楼啊，那么高也没听说啊呱唧吹下人来，真是的。 反正没事啊，关好门窗，少上阳台。 这么说，咱这鸡也得在屋里养了。 这看来啊，这楼层啊分的是越来越好。反正啊，我是不上那个高层住去。 德昌大叔 啊， 这事儿可不是您说了算，分房分层。分到啥房住啥房， 按规定我们家得分2套房吧，啊，小三儿没结婚和我分一套，老大他们家自个儿分一套，两套房子那怎么还不得一高一低呀？ 那不见得，得看怎么分了。 怎么分我也得。 听见没有？ 静一静，静一静，先别说了啊！听咱们村长的，大伙儿先呱唧呱唧。 好，这分房钱啊，我先叨叨几句啊。门口的人往里边挤挤，都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还有站在那个窗台上都给我下来， 下来！ 二狗子。听见没有？下来！ 下来！ 乡亲们，住这么高的楼，咱老辈子是想都不敢想啊！大跃进那会儿啊，文件上说了，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那就是共产主义啊。哎呀，那时候的梦现在是终于实现了。这两年呢，咱们山东是城市大发展，政府圈了咱们的地，哎，那就这么一圈，把咱们都圈成了城里人了。哎，就是啊，随着这回搬迁，咱刘家村就没了，就算永远的撤销了。从今往后呢，咱们也就不算农民了，那都是正儿归景的济南市的小市民了。咱这村是没了，以后叫啥呢？咱住的高楼那叫向阳小区。咱刘家村呢改成了向阳集团，我这个村长啊也改当法人了。 哎呦，我说村长，你怎么当了官就成了法官了？ 哎，不是，我特别说明一下啊，我这个法人呢，不是当法国人入了外国籍，我那是，哎，不这么说吧，就是为大伙儿出主意、想办法的人，哎，也叫总经理呀。还有啊，我声明一下，到了年底，大家伙儿要觉着我刘富贵干得不好呢，也没关系，那就另选别人。我呀，回家抱孙子去。大家别笑啊！笑什么？我说的可是真的，人家城里人呢都这么干，这叫下岗。好，咱这回该扯扯正题了啊。 对， 那城里人都说呀，宿舍好盖不好分。以前呢，我就不信这个邪。那咋不好分啊？这次轮到咱们自家头上啊，哎，你别说，这还真算是个新鲜事儿。可现在咱怎么个分法啊？ 就是 啊，怎么分啊？ 哎，那就得呀，听听大伙儿的主意。反正啊，不管咋分，都得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哎，得大家伙儿啊举手同意才行。哎，现在呀，就让大家伙儿发表意见，大家伙儿说说吧。哎，谁先说啊？说说。 哎，我先掏个房子。大伙儿合计合计，你们看看啊。先根据工龄算出每个人的分数，再按照干部相应的级别增加一定的分数，这样上下不都兼顾到了吗？我认为这样是比较合理，既避免了干部搞特殊化，又避免了平均主义啊。那个咋样啊？ 我说啊，人家城里头人算工龄那有个就业时间，咱这工龄怎么算啊？你说光屁股下水采藕算不算工龄啊？ 你还这不是开裆吗？ 提着开裆裤上山赶猪算不算工龄啊？对不？哎，还有就你那干部级别啊，你说吧，这当县长的算个县团级，镇长呢算个镇科级 啊， 那你说咱这富贵村长算个啥级别 啊？那我看这怎么也得 顶多算个科员级。哎，在这城里头那科员跟工人差不了多少，这住房标准就是75平米，没啥好特殊的。可你说，哎，大伙儿看看咱这楼上啊，哪套房都得120多平米，然后按城里的规矩啊，嘿，都没富贵大叔住的房。哎，你这更没，你这不是 怎么 的？ 听我说，哎，小三 啊， 哎，你小子脑袋瓜转的还挺快啊。 哎呀，城里这些规矩不行，咱别套来套去了，还是按咱们老辈上办事的法子，就按族谱上的辈分来，谁家辈分高就先分谁，辈分低的后分嘛。 对，谁家的辈分低呢？这是命中注定，降不得。 哎，这个办法可不行啊！咱们村啊，有姓刘的，有姓李的，还有姓王的， 这三个姓的辈儿就论不到一块儿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 对 呀、啊，还有后迁来的、新嫁来的，杂七杂八一大堆，你这怎么论、啊？ 就是、 啊， 再说了，有族谱的能论论辈分，没族谱的呢，还给人家房住不？ 是啊，哎哎哎，我让，哎，各位领导，各位乡亲，别吵了。我呀，有个法子，保证咱们老少爷们都能接受。 小三儿，你给我闭嘴！丢人现眼！ 爷，你让你说。 哎，德昌哥，你先让他说说嘛。 哎，富贵叔， 哎， 我问问您，现在咱们城里头是啥最热乎？ 啥呀？ 看足球。 足球？ 哎，你看人家城里那个甲 A 联赛了没有？ 嗯 啊。全是靠抓阄， 抓阄 懂吗？哎，抓到主场那就是主场，抓到客场那就是客场。那个他们那个北京国安连着两回都抓了主场，哎，闹了俩冠军。你看， 你说的那不是甲 A 联赛，是足协杯。 哎，那不管什么赛，反正是足球。 哎哎，小三， 哎啊， 你这个法子可不行啊！ 怎么 抓阄？抓啥算啥， 那可不是吧， 这不是搞封建迷信吗？ 哎， 那怎么能体现党的领导，体现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啊？ 哎，我觉得这个办法绝公平。 哎， 局长，咱不是已经成了城里人了吗？按城里的规矩办嘛。这足球的规矩挺好的，全世界通用，咱就这么办。 刚才呀，小三哥虽然说错了足球的赛制，可是抓阄的方法我觉得挺好，挺有透明度的。 这话怎么都叫你们俩给说了啊？ 哎，我让大伙儿可听清楚了啊，秀兰可不是给我帮腔，我们可都是替大家伙说话。这法子行不行啊？我看咱们这么着，举手看看。 哎，也行。哎，行，听我说啊。哎，好了，既然大家都同意这个抓阄，那咱就啊顺应民意，晚上8点整，一家来一个代表到新楼的娱乐厅来抓阄。 好， 哎，行，等，可有一点啊，注意，那得找一个说话算数的。 对， 这可不是咱在炕头上下棋，吃了老帅还可以毁棋的，知道吗？行了，没意见那就这样了。 兄弟， 走开。 秀兰，晚上咱俩来抓，啊？ 咱俩家要是抓到一层就好了。 对呀，你妈跟你住一套，我和我爹住一套，干脆让你妈嫁给我爹，你嫁给我，咱不就各有所得，全结就了。 哎， 啊， 你怎么这么没正形啊？讨厌！ 你看你， 闪进， 啊， 闪进， 哎，哥， 爹叫你呢。 哎，我这就回去。抓阄的事儿你还是让我去吧，啊，就因为我手气好才出了这么个主意啊。您看这手打牌什么时候输过啊？我保证抓个好楼层来。 哎，爹，三儿太冒失了，这个事儿啊他干不了。 哎，大哥，你要去了更不行，就你那臭手你还不清楚？ 哎，三儿，你怎么跟你哥说话呢？ 啊， 那我不行咱爹行吧。哎，我看这事儿啊还得咱爹去。 对， 爹是咱一家之主嘛。爹，眼瞅着快8点了，您倒是给个话啊。 这可是大事啊，这要抓不好，咱刘家的脉气可就伤了。抓阄这个事儿老辈子早有说法，爷们儿不行，心眼太多。 对呀， 娘们儿也不行，心眼太傻。 您说谁去呀，爷爷？ 去，别插嘴。 这个半大傻小，手抓元宝，哎，老辈儿上就这么说的。 哎呀，爹，你这不是奶壶不开提奶壶吗？那咱家不是没孙子吗？ 哎，没有孙子孙女也行啊，就叫红苗去。 哎，这可使不得，这么大个事儿，他一个丫头片子哪能做得了主啊？ 哎，这不是主不主的事，这是运啊。我看这丫头挺机灵的，有福相， 就叫红苗去。 齐了，那我说一下啊，各家各户派一个代表来抓阄，也就是啊，一家一户只有一个人， 哎， 到这儿来排队啊。太好了，我其他的人呢，那不抓阄的人，也就是啊，都往后边站， 往后站，哎，往后站， 不行，你再往后，哎，好，哎呀，干什么？你挤什么呀？ 我这 别挤，这玩意儿全凭手艺，那先抓的不见得好，后抓的也不见得差。哎，等我站好了。 站好了。 安静。好，这样啊，在开抓以前呢，我先说个事儿。哎，这就算是啊，向阳集团的一号文件了。哎，咱们抓完了阄啊，到秀兰那儿领钥匙。明天就搬家，都得呀上高楼过元旦。 太好了，明天就搬家。 安静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咱们向阳集团呢，缺个办公室秘书。我看呢，咱们秀兰这孩子人性好，有文化，办事儿稳妥。就让他干了啊。既然大家没意见，下边啊，咱就让秀兰啊，不对，应该是秀兰秘书宣布搬家规定。欢迎！ 经集团研究，决定如下事项。一，各家各户的猪、狗、牛、羊、马、鸡。一概处理掉，不准再上高楼。 安静，这是规定。停了。 二，各户的大件农具要全部处理掉，不准再上高楼。哎，听着啊，每家呢可留个锄头、镰刀当个纪念品。还有呢。三，禁止各家垒灶火、拉风箱、贴门神、乱倒垃圾。 好了，我这样了，咱呀不念了，回头啊喇叭里边广播，电梯门口再贴上一份，大家伙啊自己看着办吧。 对了， 咱还得保持个传统，经集团研究啊，这高楼上每家都装上了个小喇叭。以前呢，咱们村里有个什么事儿啊，大喇叭那么一喊，全村人就都知道了。可现在呢，上了高楼了，家家都安上了防盗门，有什么事儿啊，那怎么吆喝也听不见了。哎，这小喇叭呢也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就图个下个通知啊，传达个文件什么的方便。可都听好了，平时啊各家各户都得给我开着。哎，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谁破坏了这规定，我可要点名的公开批评。都听见了没有？ 好，别急， 行，现在咱们就开始抓阄啊。哎，我一个一个叫啊，一号。哎，三子，你傻乎乎的笑什么？快抓呀！ 让他来。哎呀，我抓了个六楼，六大顺呐！ 别急，下一个，该你了。 八楼，哎呀，要八抓八呀！ 红明，红明，你怎么凑热闹来了？ 我爷爷抓的，我爷爷让我抓的。 不行，叫爷爷去。 那不行。爷爷， 哎，德昌哥。 爷爷，不让我抓他们。 德昌哥，轮到你了。 就让红苗抓吧。 啊，让红苗抓。 是吧？ 哎，德成哥，那咱哥说好了，他抓也得算数。 算数，算数。算数，算数。 哎，好好好，红苗，那你就抓吧，抓俩啊。 哎， 你看看，咱们红苗抓出来一个来，哎，又抓出一个来，哎。 红苗，赶紧， 爷爷， 拿来拿来，我看看， 看看抓几楼？ 哎，18楼。 哎呦， 那个呢？ 那个， 还是18楼。 爹，18楼还是红苗会抓，18就是要发的。 哎呀，咱两家还住一层，怎么样？我没说错吧？ 哎，还是对，嘿，红苗真不错。 哎呀，老哥 啊， 依我说啊，这18层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 咋不好？啊，要发呀。 发个屁。 嗯， 18层是啥？那是18层地狱，谁住进去谁倒霉。这辈子苦了下辈子还苦，这高楼不塌你就甭想翻身了。 啊，真的？ 你说哈，这么个大事儿，怎么让个猫孩子去抓嘛？你真是的。 爹， 下一个。哎呀，真是 爹，您别听秀兰妈胡咧咧，那18怎么了？好啊， 18就是要发，那挂个有18的车牌子还得走后门呢。 就是， 18层是地狱。一层一层的下到底，永世不得翻身。 爹，那是迷信，那不能信呢。 再说了，咱是在天上，不是在地下呀。 对呀，那天上18层，地下18层，这加起来差36层呢。 反正18层地狱是属阎王爷管的，哎，他可不认你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。 爹，那你说咋办呢？ 换房。 哎呦，那往哪儿换呢？ 那个顶楼22层不是还空了几套房吗？咱就住22层。 哎，太好了，爹，我坚决拥护你的英明决策，我这就去换房。 哎，上去， 啊， 上去，啊，回来。爹，这楼上风太大，太阳贼毒，听说这供水也成问题。 要不，您老和三儿上顶楼，我们就住18层。 少啰嗦，收拾收拾，明天都办。上高楼，上最高的楼。 喂，啊，对，我听着呢。 我马上让他们维修。 哎，王局长，你放心，明天啊肯定就全搬完了，耽误不了元旦排电视。是的。 行，对了，还有 啊，对了，局长，来这么多记者，是不是得摆2桌呀？啊， 王长生讲。 嗯，哎，好，明白。那我就挂了啊。好。 富贵叔，富贵叔，快去看看吧。都堵在电梯口，乱套了，快打起来了！ 啊！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祖祖辈辈无数年，独家独院老街坊，乍一搬家不习惯。乡里乡亲住高楼，有的乐呵，有的愁。人往高处走，说的对，轮到自个儿挺麻烦。事不轻言，说的轻松事儿难办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只要咱用心去干，城里乡下都一样，社会发展咱也变，乡里乡亲往前走，前面是咱的艳阳天。 责任编辑李春红、蒋倩，录音全胜，音响邢建华，制作合成霍有义，音响设计蒋倩，主题歌作词演唱李小龙，作曲小柯，音乐设计李春红，剧中人刘德昌由雷克生演播，刘富贵由李永贵演播，刘尚进由梁冠华演播，方大妈由吕中演播，秀兰由唐烨演播，刘跃进由赵树人演播，桂枝由李野平演播， 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运杰、翟存元、杨长启、孙兴、李松林、程翔、吴群等。监制王希宪、张先，总监制于清燕、吉宝邦。六集广播连续剧《乡里乡亲住高楼》，编剧张辉丽、陈斌、孙晓，导演李春红、蒋倩。请听第二集。 我的狗啊！ 你没讲你那狗啃啊，那报复吗？ 哎呀，你怎么跟狗一般见识呢？你 放个娘的屁！啊，你放个三根，你干嘛？老娘，你看我不收拾你！你看你， 我是 你， 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快住手，快住手！春娘来了， 三根， 都给我闭嘴！ 三根，我和你没完！ 谁敢住？ 村长。 啊。哎，谁让你们把这些活物搬上来的呀？啊，这墙上贴的规章你们看没看啊？你们眼瞎了啊？三哥 啊， 你和狗上来。 对，我让狗先下。 你少废话， 你 对去下去，村长让你下去呢。 下去下去下去。 哎呀，又这样。 哎呀妈呀，反了天了，你还有没有点王法了啊？住上高楼，狗都该咬村长了，这不反了天了？ 你这是瞎眼了，你敢咬法人，快跟法人赔礼去。 对， 你看什么？法人就是村长。富贵叔，您没事吧？ 行，这狗比你强，还有点人味儿。 大叔，您别生气， 别给我来这个离根愣啊！哎，今天晚上我呀，一家一户的查，谁要是违反了集团的规定，我刘富贵就罚他个倾家荡产，屌蛋精光。我刘富贵现在也是城里人了，也不想再骂人了，现在是市民得讲文明，可谁要是再不把自个儿当回事，拿着田间地头那一套上高楼，我非收拾他不可。咱上高楼意味着什么呀？意味着咱要脱胎换骨，要重新做人。这个人不是好人坏人的人，而是乡里人要做城里人的人。大伙儿都清楚吧，当个好农民不容易，当个好市民就更不那么简单了。明天电台电视台要来采访咱们，像你们这样，这高楼成了饲养场，要是广播里播出去，电视上放出去，那还不让人家城里人笑掉大牙呀。咱住的比城里人高不假，可咱那能耐、那素质、那思想也得搬搬家，也得往高处走走，咱不能把自个儿扔在地头上。乡亲们，咱心里得明白，咱放下锄头进了城，得靠什么吃饭呢？咱得好生的琢磨琢磨呀。城里人这饭碗不好端呐。 家总算搬完了，住在这高楼上，这心里啊就觉得舒坦。推开透明的大玻璃窗，这月亮啊，哎，就这么脸对脸的靠着，那天上的星星，好像你 一伸手就能摘起来。可是这住了大半辈子的刘家村，使劲看也看不清楚了。哎，这听不到狗叫鸡鸣，闻不到泥土味儿，这心里啊就觉着空落落的。孩儿他娘，对不住你了，我把咱俩盖的那五间瓦房说丢就丢了，那是咱俩几十年的家当啊。你不会怪我吧？明天我就带上孩子去看你，给你烧几张纸，竖根鞭子，把你引到高楼上来，让你跟俺一块儿住高楼，一块儿过城里人的日子。俺再也不用你担水、露柴、拉风箱了。 哎， 上街！ 户口里回来了， 啊，领回来了。 看，我看， 爹。 哎呦，这 您看， 我的宝贝护照。 有了这个，咱就算城里人了。 对， 是。爹啊， 啊， 咱这家也搬了，这地呢也舍了，城里户口咱也理了。可往后这日子咋过？ 这集团办的几个企业都是面对社会招工，咱也没读过书啊，竞争不上。 是啊。你看我这老大不小的，也不能等着吃闲饭吧。这爹， 嗯， 你看我和桂枝啊合计着，咱能不能把楼下边的这个门头房租上一间，嗯，开个小饭店啥的。 听说呀，干这个来钱快，再说这一片刚开发，一个饭店都没有，又靠着家门进来出去的也方便。 是啊， 干饭店可不是个轻生活啊，看着不咋地，要真干起来可是累心操神没早没晚的。 爹，再累心操神的比起咱没早没黑的石头庄稼强多了，到时候您再跟三弟搭把手，饭店准能行。 是啊爹。 想好了？ 想好了。 决定了？ 啊，决定了。 好啊，明儿个一早啊我找富贵合计合计。哎，对了，咱这店儿得起个名儿吧。 爹， 嗯， 我们想好了，就叫向阳饭店。 嗯，不孬。行。 饭店开业，谢谢大家捧场。坐里边，坐里边，坐。哎，这招呼客人呢、啊？ 这不招呼呢吗？ 大婶， 婶儿， 您别站着，哎，里边坐。 月季，你可真行啊！饭店刚开张，就请来这么多的俊闺女撑门面，还都是城里的闺女。妈， 你这都是小三儿请的。哎，您坐，您坐。 哎，坐呀，咱们。 行，小三这小子真有两下子。打小就贼眉流滑的，城里的人都经不过他。 哎，秀来，你听，你见天跟小三儿来往，打小一块长大的也靠不住。我可告诉你啊，这一转到城里可欢了，你可得多长个心眼儿，要不把你给卖了，你还帮他数钱呢。妈， 又听人家嚼舌头，这女儿， 你现在可是集团的秘书啦，又是城市户口。等你自学法律毕了业，那也是个人物了。要找啊，少说也得是个机关干部，只要带长，什么长啊，妈都答应。妈，哎，秀兰，你干什么去？看看这孩子。 里边里边，乡里乡亲的都来了。今儿啊是小店开张， 咱们图个开市大吉。老少爷们儿，坐坐坐坐。三儿， 哎， 时辰快到了吧？ 哎， 卡准，别误了。 哎哎哎，爹，富贵说，那咱就开始了啊。哎，好。诸位，这个向阳饭店开业典礼现在开始。哦。请这个向阳集团的总经理富贵大叔致辞。 大伙鼓掌， 大伙鼓掌。 哎呀，这几天呢没干别的，从早到晚光忙活着参加开业了。一会儿是服装店、建材店、百货店，一会儿呢是土特产店，这不又轮到咱们这一片第一家饭店向阳饭店开业了。没啥好说的，这心里边乐哟。你们想啊，以前呢咱们是种庄稼种菜，忙活着填自己的肚子，现在呢咱是忙活着填别人的肚子，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啊。我说三句话吧。昨天放下锄把子，今天抄起炒勺子，明天咱就点起炒票子。 时辰已到，奏乐。 别傻站着了， 要剪彩呀你。 哦，对，剪彩，剪彩。 哎，对对。 哎，那块红绸子布呢？ 哎呦， 桂枝， 桂枝， 哎，那红绸子布呢？ 啥？ 红绸子？ 啥东西？ 哎呀，没了，红绸子， 在这儿呢，我怕丢了，俺给系在腰上。 哎呀，这是剪彩用的，你老娘们怎么系到裤腰上了？快点，快点！ 不是人多吗？烦乱，我怕到时候找不着。 哎呀，行了，行了，别说了，快解下来吧。哎，你快一点， 我这手上有面，不得劲儿，你解吧。哎， 别解，别解，别解，咋搞的？别误了时辰。 你看你，你咋进了个死疙瘩？你让我咋解？ 大哥，大哥，吉时已到，你快解呀！ 快解 是啊，我解不下来呀。算了，拿剪子来。 给，剪子在这儿呢。 向阳饭店开业剪彩了。 哎呀，你还愣着干啥？还不快把衣服撩起来！快撩啊！ 哎，嫂子，你这肚脐露出来了！ 哎，露呢！ 大哥，大哥，啊，快把红绸子举起来，让大伙看看！ 好，老少爷们儿，看看，已经剪彩了，大伙入席吧！ 爹，您也入席吧。 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哪有从老娘们腰里剪彩的？哎， 三五，三六，三十九，哎，加三十九块，一共是多少？ 这毛收入一共是875.36块。 啊，哎，不算咱添置的餐具和家伙事儿， 再扣掉买菜买货的成本钱， 啊，这一天下来 多少？嗯， 毛算也能挣个300多块。 嘿， 哎呦， 300多块！哎，你没算错吧？ 爹，没错。 这一个月就能挣个28块啊？这要一年下来。嗯，怎么也能弄个10万8万的。 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怪不得城里人这么有钱呢。 啊这钱，这钱来的也太容易了。 哎，你说咱当初咋就没想到开他一个呢？ 哎呦，是啊， 那时候你开得起吗？再说了，那时候谁上馆子吃饭呢？ 就是。 哎，爹呀，啊，那要精打细算挣的还多。 对对对， 这买菜进货可是大头， 嗯， 把不好关，砍不好价，今儿个一毛，明儿个一块的，这钱可就打水漂似的流出去了。嗯， 对，没错，没错。 爹 啊， 爹，你种菜呀是老把式，办事儿也稳重，这采购的事儿，你老就担着吧。 行， 爹， 这事儿我来。你们都听着啊，这个饭店也就是咱们刘家的家业了啊。老二在外头当兵使不上劲儿，家里的人都得上。家里能多盯一个，这边就少开一份工钱啊。三儿， 哎， 你也别闲着啊，帮着给店里拉拉客什么的。 让我给拉客 啊？ 没问题，您就等着张开口袋盛钱吧。 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明天还得赶早集进货呢啊，都回屋睡吧。 哎， 哎，哎，哎，爹 啊， 我把这算盘拿我屋去了啊。 啊，月见。 哎， 把钱拿好了，别交给老娘们管着。 爹，俺懂。 听着，不管谁问，就说咱饭店赔钱。 哎， 不行，千万别露富。哎，出门别呲着牙瞎笑。 好， 歇着吧。 哎，爹，那我走了。 新鲜的茄子刚出棚的啊，圣光大茄子了啊！哎，大爷，您来点什么？ 小伙子，你的茄子怎么样？ 一块钱三斤，怎么样？ 三斤， 多来点吧。 茄子蔫了，这么贵。 哎呦，大爷，您 不行不行。大妹子， 是 哎， 这菜单是你的。 哟，他大哥啊，要点啥呀？你瞧瞧这黄瓜、茄子多水灵啊，还有这青椒。刚摘的西红柿。 你这茄子咋卖？ 啊，一块钱两斤半。 啥？那前面都卖三斤。 哎呦，他大哥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我这可是鲜茄子，你瞧瞧，个头大又鲜亮。 不孬不孬。 哎，哎哎，大哥，你别走啊！ 小妹子，不瞒你说，我儿子刚开了个小饭店，见天赔钱，啥都不富裕。菜得捡便宜的买，就你的贵菜俺可买不起。哎， 行了，大哥，说到这地步，三斤就三斤，开饭店也不容易， 痛快。大妹子， 哎， 你这人行，嗯，会做生意。来来来，给我称上五斤茄子。 哎，好。 哎，等等等等，还要十斤黄瓜，十斤西红柿。 好嘞，先要五斤茄子。 哎哎，大妹子，哎，拿大的大的。 哎，大哥，你看看我这茄子啊，个个都是新鲜的。 不是，你还给我拿那个那个大。 哎，好好好好好。 大妹子， 哎， 看样子你是城里人吧？ 哈，沙场的工人，这不下岗了吗？闲着也是闲着，就找了这么个活儿，贴补家用呗。 哦、 哎，大哥，你看五斤高高的啊。 行， 哎， 给我放那了。 哎，再要黄瓜，大哥，你看这黄瓜多新鲜呀、啊，还带着花呢。哎，挑这个，如今这市场经济啦，靠劳动吃饭不丢人。 大妹子， 哎， 看得出来你是个实诚人。给，这是我的菜单子，啊。往后啊，俺天天进你的菜。 哎呦，那感情好，我得谢谢你了。 谢啥呀？ 大哥，看这十斤高高的啊。 一共多少钱？ 嗨，要这么说呀，这菜呀，我就再便宜点。 哎，别，你也不容易，该挣也得挣啊。 大哥，你也是个实诚人，咱就这么着吧。 好。 哎，桂枝，把那肉冻起来吧，啊！ 客户听好啊，咱们集团开发的这些商品房啊，就剩下两套了，一套啊是刘耀进饭店东头的那个，有500多平米的出租房，西头那边啊还有一个小一点，有250平米，大伙儿还有没有想承包的呀？要是没有啊。咱们可就包给外人了。下午我听大家伙回信了。完了， 爹， 嗯， 明天进货得减减量了。你看这客人眼瞅着是一天比一天少。 小三儿拉的那些客呢？ 哎，他吃两顿就都不见影了。 咱菜做的不孬啊， 这价钱也便宜啊。 你说集团厂的那帮人说不来就一个都不来了。 嗯， 这片就咱一家饭店呢，这伙人也不知道钻到哪儿去吃去了，怪的。 哎，是不是咱没给财神爷烧香啊？ 爹，烧过了，俺屋里就供着财神呢，天天烧。 哎呀，这是咋回事啊？ 啊，三儿呢？他咋也没来啊？ 哼，他呀，属猴的，坐不住，和秀兰出去了。 和秀兰，哎，你说这三儿和秀兰到底有没有那个意思？ 谁知道啊？他成天虚虚活活的，发誓说要找一个什么纯正的城市姑娘当媳妇儿，可又和人家秀兰出双入对的。哼， 这小子干什么事儿都没正形。要是他不想娶人家秀兰，就早点和人家说明白。你说这楼上楼下乡里乡亲的，他要害了人家姑娘，咱可怎么在这楼上住？ 就是，我说也是啊。 爹 啊， 大哥， 哟， 哎， 三儿， 我给你带客人来了。 哦，客人， 哎， 哎， 你 好，你好， 爹，大哥，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牛老板。 哦， 牛老板， 牛老板， 哎。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呀、 啊， 绝对的大款。 哎， 往后啊，咱们这儿就全靠他撑着了。 哎呦，全靠您了，牛老板。 您请， 你们坐，坐，坐，坐，坐。 您呀，牛老板，您就把这里啊当成你自己的店， 是， 你咋说就咋办。 对， 快快坐呀，坐。 知道知道，点菜吧。 哎，来来来，这是菜单，上茶呀。 哦，上茶上茶。 大兄，我说你们这菜的档次不够高啊！ 啊 啊！ 那是那是，我们这是家常便饭，就图啊吃个快的，吃的便宜。 好 吧，那这样吧，捡你们菜单上最贵的，随便给上几个，让弟兄们够吃就行了啊！ 刘经理，刘经理，这是我们店的特色菜，一共12道，您看行不？ 行行。先上着，不够吗？就再加。 啊，这些菜不带酒水，一共是446块。 哎，小问题，小问题。你填账单子，我签个字，回头我叫会计来结账。这样吧，凑个整，就算500块钱，怎么样？啊， 哎、谢谢你了，牛经理。玉进， 哎， 走菜。 哎，来了。 老街坊乍一搬家不习惯，乡里乡亲住高楼，有的乐呵有的愁，人往高处走说的对，轮到自个儿挺麻烦。城里的事儿不轻见，说的轻松事儿难办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只要咱用心去干，城里乡下都一样，社会发展咱也变，乡里乡亲往前走，前面是咱的艳阳天。 责任编辑李春红、蒋倩，录音全胜，音响邢建华，制作合成霍有义，音响设计蒋倩，主题歌作词演唱李小龙，作曲小柯，音乐设计李春红，剧中人刘德昌由雷克生演播，刘富贵由李永贵演播，刘尚进由梁冠华演播，方大妈由吕中演播，秀兰由唐烨演播，刘月进由赵树人演播，桂枝由李野平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运杰、翟存元、杨长启、孙兴、李松林、程翔、吴群等。监制王希宪、张先，总监制于清燕、吉宝邦。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。